朝鲜国际问题研究院裁军研究所研究师金福成11号发表了评论，炮舰外交是行不通的。评论指出，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不但不从历届前任者对朝敌视政策一向遭到的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起临于前所未有的对朝军事施压和威胁恐吓，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特别是特朗普调派核航母与核潜艇，虚张声势，其手法令人联想到各帝国主义列强跨世纪的用枪炮威胁弱小国家，来强迫接受其强盗般要求的炮舰外交。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或屈服对方，美国一向对他国进行炮舰外交，尝到了不少甜头，当然我国是例外的。他们曾在1962年10月有加勒比海危机发生的时候，出动183艘军舰企图侵略古巴，1964年制造北部湾事件，为侵略北部越南找借口的时候，也首先出动了军舰，发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也动员舰队来实现了侵略目的。总之，朝鲜战争以来，美国的炮舰外交没有见效的国家只有朝鲜一个。美国的炮舰外交对我国行不通，是因为朝鲜军民拥戴诸位领袖，打造了战无不胜的自卫军事力量。评论接着强调，昔日在我国没有核武器的时候，美国的炮舰外交也不能把我国怎么样，何况我国如今拥有了一切，包括氢弹在内，他们的手法更是行不通，这是不言而喻的。特朗普政府向那些由于内部纠纷而精疲力尽的脆弱国家发射几枚导弹或投下超大型炸弹，得意忘形。我们在此向他们予以警告，他们要明白对朝先发制人打击将是导致彻底毁灭的祸根这一点，现在也不晚，冷却冒险的战争狂热，放弃实力论。因为拥戴卓绝的天降名将，有紧密团结在他周围的全体军民牢不可破的一心团结，拥有一种不管挑衅者在地球上何处也都能够毫不留情的打击和消灭的自卫和遏制力。所以我们毫不动摇，先军朝鲜将永远乘胜长驱。